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2003年4月1号，香港艺人张国荣从文华酒店纵身一跃，结束了自己47岁的生命。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回想起这些年，文艺界有很多英年早逝的明星，他们去世之后，不仅留下了人们深深的遗憾，还留下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叶凡，2007年因癌症去世，终年37岁。当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，一曲《亲爱的中国，我爱你》使全国观众都认识了叶凡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叶凡就是一名很成熟的歌手了。 我来到世上就选择了你，和我一样的人有十几亿，无论是领袖还是人民，都是你爱着的孩子。我走到哪里都充满勇气，黄皮肤的脸是面中国旗，不管有痛苦还是欢乐，我都想告诉你。心里，我的眼中从来没有悲哀的泪滴。亲爱的，亲爱的中国，我爱你。我越是爱你，越就懂得五千年的风和雨。亲爱的，亲爱的中国，我爱你。 告诉你。 心里，我的眼中从来没有悲哀的泪滴。亲爱的亲爱的中国，我爱你，我越是爱你越就懂得五千年的风和雨。亲爱的亲爱的中国，我爱你，我越是爱你越就知道谁也没有你美丽。亲爱的亲爱的中国，我爱你，我越是爱你越就懂得五千年。 2002年9月19号，音乐人高峰在临近中秋节的时候丧失了与生命抗争的能力，35岁就画上了人生的句号。就高峰而言，过早的去世是令人惋惜的，但他能有一首《大中国》把主旋律唱得生动活泼，街巷流行，还有一首《笨小孩》能借刘德华走红于内地与港台，取得如此成就也应是让人尊敬的。下面请欣赏的是高峰为希望工程创作的一首歌曲《好好努力》。面对病魔，不知道当年的高峰有没有用这首歌为自己鼓劲呢？ 好好努力，我们会把 梦里还有没有明天？你的季节还有没有春天？你的孤独没逃过我的视线，你的眼泪点点滴在我心间。我们再不会让你找不到自己的方向，我们再不会让你埋葬自己的梦想，我们再不会让你轻易地放弃你该有的天堂，我们再不会让你慢慢失去那爱的力量。好好努力，我们会把你的季节。 还有没有春天？你的孤独没逃过我的视线，你的眼泪点点滴在我心间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追忆那些逝去的明星。贝斯手兼歌手张炬是唐朝乐队创始人之一，1988年他和丁武共同创建唐朝乐队，1995年5月11号清晨，刚与唐朝乐队合练了一夜的张炬骑摩托车行驶在北京西三环上，行驶到紫竹桥附近时被一辆卡车刮倒后失血过多身亡。唐朝乐队演唱的《送别》送走了张炬，也送走了关于唐朝乐队的辉煌。 人生的辉煌不是用生命的长短来衡量的。正像张炬在25岁去世之后仍被视为一名伟大的乐手一样，陈小旭这位生前只演了2部电视剧的女演员，也在生前身后赢得了无数的掌声。作为1987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中黛玉的扮演者，她用自己的一辈子诠释了“戏如人生”这句话的含义。送上《葬花吟》，愿我们心中的林妹妹一路走好。演艺圈李媛媛、傅彪、张雨生等早逝的明星，他们的遭遇令人唏嘘，他们的形象、他们的歌声却长留人间。让我们用这首《暗香》送上最后的祝福，遥寄我们的哀思。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